想问到 你这样的答案不好。 好，同学啊，这个刚刚介绍到邵阳啊，其实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没关系，因为接下来会一个一个方向讲过来，就是分析它的每一味本草的作用啊，它的药物的排列组合等等逻辑，之后会讲得更清楚。因为对于完全初学者的话，比如说我说，如果你早上起来嘴巴比较苦，就是邵阳病为非常可能就是邵阳病，像这种，这种淡淡然带过的只字片语啊，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会有一点点困扰了。不过听着听着，你会开始发现好像，有重复的内容开始出现了，然后有重复内容开始，你会就来了解到大概就是这样一回事哦，不是那么的复杂。那我邵阳病的一些主症框架，都之所以没有讲的太仔细，是我想单独讲一个小柴胡汤的时候再来单独的分析，会比较轻松一点。而这个邵阳病呢，因为它整个的作用的方式啊，就像一个小柴胡汤，它的主结构的功能，我想就是让夏氏秋虫开机。所以呢，很多我觉得我们中医的我们中医界啊，就是比如说有在开经方的开业医师的话，其实说起来有一点好笑的，就是说会让人觉得，哎，好像这个医生啊是很邵阳派的医生，就像这个《伤寒论》六路掌法，哎，有的医生呢就特喜欢出这一招，就好像那什么郭靖跟洪七公降龙十八掌学会第一掌的时候，永远都是这一招，对不对？啊，就是那样的感觉。那但是呢，你也不要说那人家医术低，因为呢，出手就邵阳派啊，就一出手就是你每次看到他就是邵阳神掌，邵阳神掌这样打，看久了也觉得颇有道理。像我这个我爸爸是西医，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年头的病啊，这么千奇怪百怪那么多种，其实说白了是不是可以说病因也不过就是自律神经紧张而已，对不对？那邵阳呢，他邵阳药的确是可以让自律神经重开机比较舒服。那你一个医生要给人治病，不是病人要回去吃的要比较舒服嘛，对不对？所以就以一个邵阳方，比如说柴胡系统的方为主轴，再外挂一点调微调的东西，那吃下去病人至少会说，哎，这家诊所不错哦，有进步哦，对不对？没打着人家也舒服，是不是？而且事实上没有打不着的，就哪个病人不是自律神经有失调的地方，是不是？所以邵阳神掌这样打出去听起来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像比如说大陆的郝万山老师，或者是台湾的当年的张步桃老师，都是很容易一出手就邵阳神掌的啊。那这样子也没什么不好啊，主要我这样讲是特以我这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我说主要就是要扬刀立威嘛，对不对？第一手人家没感觉，人家没让你出第二手的机会了，就是但是你一出手就是开邵阳，哎，人家觉得，哎，真的好像有好，哎，那个感觉吸住了啊，就是拉客之法，对不对？那至于太阴病呢，其实我们这年头直接关系到感冒的啊，就很单纯，就李中康呢啊，附子、人参、甘草、干姜，就是个暖脾胃的药。那太阴病病邪呢，传入三阴啊，到了太阴了，基本上就是脾胃就是很虚啊，就懒得消化了，然后就冷冷的，大便就稀稀水水的，就是这种单纯型水泄。那有几种拉肚子啊，就是像前面那个太阳篇带到的那个，葛根黄芩黄连汤的拉肚子，或者是黄芩汤的肚子绞痛的拉肚子，那个拉出来的都有一点偏烫屁股。那到了那个，厥阴篇的，真的是肠道里面有感染的那个白头翁汤的拉肚子，也是拉出来大便是烫屁股的，但是这个太阴病拉的大便就几乎没有什么烫屁股的，就是感觉就是水水稀稀的这种感觉。那么当这个水水稀稀呢，是 你就是拉稀，然后不烫屁股，那就用理中汤温暖脾胃，补强脾胃。那如果拉到出现这个下利清谷，所谓下利清谷就是昨天吃的饭拉出来还有饭粒，昨天吃的面条拉出来还有面条，但是呢，这个东西真的要拿谷类的东西，就是淀粉这种好消化、小消化的狼指标。因为有一种菜，金针菇，外号明天见，今天吃金针菇，明天拉出来还是金针菇，这个就不能当做参考标准，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下利清谷，要标明是淀粉类的。那下利清谷这个淀粉类的呢，就要用这个甘草干姜附子结构。不但是要暖脾，而且更重要的是暖肾，它那是肾虚了，一个人的消化机能才会懒成那个样子。啊，那至于附子理中汤啊，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呢是治疗霍乱病的，就是狂泻水泻，就是泻到要脱水。那在我们这个课本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课本桂林本它的四逆汤不是甘草干姜附子，而是甘草干姜附子人参。那附子理中汤呢是理中汤，这个人参干姜甘草，人参干姜理中汤是甘草干姜人参跟什么来着，四味药，白术。那附子理中汤再加附子，所以就变成附子理中汤，好像是我们这桂林本四逆汤再加一个白术。那所以你就会想啊，你可能初学者就会想说，哎，既然这样，我四逆汤加个白术变成附子理中汤开得更稳，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要有个四逆汤在那？其实啊，四逆汤症真的就是没有白术有效，有白术没效。也就是说，伤仲景的方你永远都必须要考虑到 A 药跟 B 药的交互作用。就是四逆汤需要做的是把肾的区块的寒气逼散，这个药啊要能够下到下焦。可是呢，加了白术啊，白术这个药有一股把药性粘在中焦的粘性，所以用了白术反而那个附子的药性暖不到肾，就只停留在脾胃。所以附子理中汤治疗霍乱脱水型水泄，它真的是加附子把那个暖脾的药效再加强加快。附子可以把其他的暖药的药性推得更快速，当然快的药性会变短，但是会快。可是呢，有了白术，它就是这个附子不容易下到下焦。像这个逻辑呢，在那个真武汤就很明显，就是真武汤就是这么多附子，白术一定要比附子少。真武汤的加倍方附子汤也是有白术，但是白术一定要比附子少，跟附子一样多的时候附子就下不去了。那白术是怎么样的？白术那个药性啊，神农本草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到了魏晋的名医别录就有写，说是利腰其间血气。那腰跟脐之间是什么东西啊？带脉，就它是一个把药引着去绕带脉运转的药物。所以傅青主治疗女人的白带的温经汤，就是大量的白术跟大量的山药。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带脉会虚是因为精受伤，精神的精，精华的精。那补精的标准药是山药，那大量的山药，然后用白术带着它绕带脉。那他的这个医学理论会认为说，女人是因为带脉受伤了，所以呢才会吃进去的营养不能被身体受纳，反而掉下来了。就是你吃进去的营养掉下来，没有兜住它，掉下来变成像鼻涕一样的东西是白带，而白带就是女子的湿精，就是饮食之精华，没有办法被带脉收束住。那男人有没有吃温经汤的机会呢？当然有啊。男人有所谓的湿精家，就是常常在射精的男人，那射久了，哎，带脉也薄了。那带脉薄了是怎么回事呢？人的这个腰啊，是靠带脉像个皮带一样拴住的。带脉薄了，就你这个腰这一圈的松紧带啊，就松了。松了之后呢，男人就会这边有一块肉垂垂的，这叫腰内肉。如果在杏子猪排店，就是好东西啊。但是。但是在男人身上呢，就代表你呢松紧带松掉了，代表你是湿精家啊，所以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乖乖的去买温经汤来调理来补精。哎，这个药呢还特好，什么好？你如果到哎药房啊去抓药啊，都要抓什么阳起石啊、营养货啊什么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这个男人阳痿，对不对？但是呢，你抓大姐的温经汤来补自己的湿精啊，人家说哦，你们家太太要吃，对不对？就是我真的要心安理得，就是我帮我朋友买药，对不对？就这种感觉。 老婆常见。 我说这个呀，是因为我从前遇到有一个男孩子啊。他这个腰这样瘸瘸的，我说你要把这个腰救好啊，要吃8个月的温经汤，不，丸带汤。这个汤丸带汤，刚刚那个腹心土那个自带脉是丸带汤，要修补你的带脉的丸带汤。说真的，那这个丸带汤呢，因为原来那个方啊是大把山药、大把白术这样子天天喝，所以才会比较短时间有效。可是我们科学中药的话，只浓缩4倍左右。那科学中药一天吃几公克的话？就至少要吃8个月才会有效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吃足8个月。然后呢，他去那个迪化街啊买药的时候，我要买丸带汤，然后那个药房那个眼神就有一点啊，就是你是帮妈妈买的还是帮姐姐买的啊，对不对？就是，然后呢，那个人就慌了，他说：“这个杰忠老师啊，人家说这个药是女人吃的呀，这个我可以吃吗？”啊，就是大概是有过去有这么一回事吧。我说可以啊，我们台湾的男人都很娘，为什么要这样子讲？我自己娘，不要把别人绕进去。但是这个年头真的是这样子啊、哦，很多妇科的药男人都很好，就用起来很好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如果讲到少阴病的话，哎，请说。 像那个柴胡桂枝汤啊，哎。 哦，其实好多方都是太阳病就先出现了，就是哦，这个东西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感冒一开始，这个太阳病之中就已经会夹杂很多条经的病症。那当它有夹杂其他经的病症的时候，就会把那些虽然主打是其他经的药都会先出现。就比如说小柴胡汤这个标准的少阳方，也是在太阳病就先出现。而它在太阳篇的先出现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太阳篇里面讲到小柴胡汤，他会说这个肋骨痛主症一，然后烧一烧又不烧主症二，然后呢本来话很多爱吃的爱吃饭的人家找你吃饭你就不想去也不想跟他多讲话主症三，然后就什么往来寒热口苦，然后什么胸胁苦满，反正有四大主症。他就说在太阳病的范围里面，这四大主症你看到一个就开小柴胡汤，你知道这东西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个陷阱题，因为它其他的主症还是可能是一个完整的麻黄汤症、完整的葛根汤症。比如说完整的麻黄汤症，可能这个人是发着烧、脉浮紧，然后冷得不得了，怕冷得不得了，但是他如果出现一个烧一烧又不烧或者是肋骨痛，他就要开小柴胡才有效，麻黄汤没有效。所以这个在临床的逻辑里面是有意义的，就是这些症状都可能在一个太阳病的大框架里面出现，但是要用的却不是太阳的药、哦、所以这是指导开药的时候，我觉得张仲景的条文的编写顺序是非常有教育意义。但是呢，如果你要非常清澈的去分判哪个药是哪一边，像温经汤是在妇人篇，也没有写少阳，但是它的走法是蛮经过少阳厥阴之间的，大概是这样说可以吗？ 那请问什么是皮下止痛病？ 啊？ 什么是皮下止痛病变？ 皮下止痛 病变， 柴胡桂枝。 你考倒我了，应该是说有一个西医有一个病真的叫指膜炎、嗯，然后临床有用过这个，可是。我平常其实说真的，我也从来没有在注意谁是指膜炎的。只是，比如说我们班上的老同学，有同学分享说，他呢吃柴胡桂枝汤啊、哦，就会发现很明显的有美容的效果，就是有清到指膜，人的皮肤就会变漂亮之类的。哦，就是你姑且当它是美容药好了。啊，这个 当然加重紧的条文里面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其实我要开柴胡贵的地方其实常常是指什么全身刺痛，就是下面一条，就是他的身体这里那里都有小痛点的时候，我会开柴胡贵心汤。那同学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听不清楚的、啊、或者是 我口误你要吐槽的啊，就随时讲没有问题，我们这个课没有什么上课不要被打扰的问题，所以请尽量打扰啊，没有问题，随时打断就好了。那少阴病呢，张仲景啊、哦、对于少阴病的陈述开始的第一句就很有滋味，他说少阴病是什么样子呢，脉沉细但愈昧，就是他的脉呢是又沉又细，沉在底下细细的好像摸不到一样，然后呢这个人的症状是什么呢，只想睡，就是少阴病的调性就是很明显的，这个人会有一个样子是什么事都不想做，所以感冒的症状就是玩什么事都不想做的一种心情，可以是这个《伤寒论》六经感冒的第五关的主症。那么其实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医要治疗今天所谓的忧郁症，用少阴之法来治的疗效是非常高的啊，这是的确临床是有疗效的。那什么事都不想做是一个症状，比如说我们从前啊，但我今天也不要这样子讲人家，但是从前呢有一些老中医哈、啊、在嘲笑西医的时候就说西医治感冒是什么名堂，就是你呢其实不会治感冒，可是呢吃了那么多西药以后呢好像症状减缓了，那这个人每天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睡觉，他把感冒从太阳治到少阴就觉得没感冒了。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对不对？从太阳治到少阴就显得没感冒了，因为这个人基本上到了少阴啊比较不会嚷嚷，比较安静，比较不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感啊是有的。说到说什么一个主症就可以开药的，我刚才说温经汤对不对，嘴唇干就开对不对，那还有那种一个主症就开药的，有一个汤叫做当归四逆汤啊，那是后面少阴也有厥阴也有的一个汤，这个当归四逆汤啊，它在少阴病的主症也只有一个，就是不动不痛，动了就痛，这个主症也是一个主症就可以开。那不动不痛，动了就痛，你想想看，骨刺啊，椎间盘脱出啦、啊、对不对，就基本上这个主框架就这个当归四逆汤就这样开出去了。哎，甚至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发痛风也是不动不痛，动了就痛，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张仲景啊，这个人实在是超有趣的，就是会把一个药物的可使用的那个点，对不对？变成说就这样一句话就讲完，然后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千锤百炼、非常精华的一句话。可是正是因为这个非常精华的一句话哦。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来台湾玩的大陆妹妹，然后呢她这个大陆妹妹呢可能在大陆也听过其他很多这种所谓中医大师的课啊，也是业界中人，就是有些人就是什么课都会去上一上，然后听到很多，然后我也不知道她在大陆听过多少那种非常听起来很伟大的那种理论，就是什么阴阳啊虚实啊，就是那种听起来就是很高大上的东西，然后她到台湾接触到我的时候她就立刻就破口大骂，他说你们这个金方派在搞什么东西啊，就是抓一个主症就开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不明医理不懂医术。哎，我就是听起来有道理啊，我们的确是抓一个主症药就开下去了，不明医理不懂医术啊，是有这么点感觉，有效就好，对不对？就是又是回到这个邓小平大人的这个双猫理论嘛，对不对？猫猫看黑猫白猫穿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少阴病的第一个状态啊，像是这个一感冒，因为少阴经啊 它的能量非常支持着人类的扁桃腺，所以如果少阴经有邪气，人的扁桃腺立刻就会丧失生命力，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就把它看成是不好的东西，然后把它分解掉。所以少阴病的第一个症状常常是烂喉咙，但是不是绝对，就是少阴病的两个主症都是对的，第一个症状是什么事都不想做，第二个症状是烂喉咙，这两个都有可能是少阴病初期的样子。好，所以呢，我们自己是学伤寒论的人啊，其实很怕自己得少阴病，因为得了少阴病之后自己就会变得很笨，笨到不会帮自己开药。就像我记得我2006-2007年的时候有一次自己在家得少阴病了，还要我一个学姐来看到我说，杰宗啊，你这个不是在发烧吗？我说真的，我在烧啊。这个就是笨到都不知道自己在发烧，而且这个书这个东西我还读过的，从前台南的金方派老中医的书就有特地标明，烧到不知道自己在发烧的必定是少阴病真武汤开下去，包括脑膜炎昏迷。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啊，脑膜炎昏迷这个烧到不知道自己在发烧，这个我不敢这样开啊。但是呢的确是真笨，而且我那个时候少阴病都两天了，然后我还在以为什么，哎呀，前几天是不是出去逛街走太累了呀，这两天什么都不想做，还在那边以为是不是逛街逛多了，就是有这么笨啊。 自己不觉得烧， 对，自己不觉得，就是少阴君火，就是人的 consciousness 关照的能力，那个有意识的关照能力一退啊，感知力表现力都变笨的时候真的是很麻烦。但那个那像这个，但是呢，我们的感冒如果照伤寒论的逻辑，你就会知道，其实越靠里面的经，越是代表你病得比较不好，对不对？伤寒论里面，少阴病里面是死人最多的，少阴片里面死人就是很多条文都是怎么样子让人就会往生的啊，这样的条文是很多的。那可是呢，从前有一次那个小黄助教啊，也是他这个告诉我说，他有一个认识的人有一个博客啊，他那个人在啊。什么东西？有一个博客，就是他那个朋友啊，就是大力的在向人倡导啊，每日喝新鲜蔬果小麦汁对身体有多么的好。然后呢，那个人提出他的这个喝新鲜蔬果小麦汁对身体如何之好，他的验证啊，就见证奇迹的时刻的这个见证啊，他讲说，我从前感冒啊。都是发高烧、咳嗽、大病一场、苦不堪言。现在感冒都只烂喉咙，你看我排毒排得多干净。这个我们金方派的人看在眼里，觉得好像原来还有点元气的啊，可以剧烈的来个阳明交响曲。现在的话，永远都只有少阴喉咙痛，好像已经是退步了啊，不是进步了。那这个，在这个。逻辑上面就少阴病，因喉咙痛，当然脉象要是沉细的啊，如果能够你的脉象是浮，反而浮起来比较滑比较红的，那个是温病喉咙痛，那个的话就什么银翘散那种清热消炎的药就可以直接开了，就不用管少阴了。那这个用麻黄附子心心汤打通少阴经，那喉咙痛一下子就好。所以呢，我记得啊，就是我妈妈其实根本没有要相信中医的，但是有一天呢，我昨天跟他2004年的时候，到那个四川，不是，到四川，也到四川，然后到庐山，就是到大陆旅行啊，他们那个大学同学会，我跟着去，在好像是黄山下来的时候，有一天半夜，他忽然在旅馆把我摇醒，他说不得了了，我觉得我喉咙痛起来，他说我很怕，他说我只要一喉咙痛之后，那个感冒都是拖好久，然后咳3个月。我现在我觉得我完蛋了，这个一喉咙痛我慌了，然后呢我就说哦喉咙痛啊，麻黄附子心汤刚好有带，你就吃一吃，然后第二天就觉得哦好了，然后他那个时候才觉得说，哎呦中药很厉害耶，以后感冒就跟我拿药，但他也只相信中药能治感冒，其他什么病都是你不可能会医的啊，就那就随便了啊，但是就是偶尔一次的经验。开拓了他想象力的极限，但是极限也就只到这里了啊，只拓了这么多啊。 那麻黄附子细辛汤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这个药是热，对不对？不是冷的，附子是热药，细辛是驱寒的。哎，可是一般的西医不是都以为喉咙痛是发炎吗？对不对？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交错，就变成说，我们的班，我自己班上的学生应该都常常体验到少阴病一开始喉咙痛，哎，吃麻附辛马上好转，不然的话麻附辛没有不够力道，来把那个病有点深层，那这样就再吃真武汤把它拖起来就会有效。那等到拖到你觉得身体的疾病感好了，就是人比较不笨，那那个时候如果喉咙还痛，就吃后面的方，比如说后面有那个什么桔梗汤啊什么的，就是桔梗汤之类的，就是桔梗这个药啊，就是它的药性是什么？就是扭抹补，就是把你这个组织里面的那个脓啊挤出来，让它快点好啊。所以就是先把少阴病治好，如果喉咙还有一点痛的话，就用这种药收工。那如果你心里头不放心，觉得喉咙痛应该是发炎吧，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这个打通少阴经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里面再外挂一点什么黄芩黄连啊，外挂一点银翘散啊，也做一做清热的动作，让自己安心也没有关系，也会有效啊。所以这是这个药大约就这样开。可是呢，其实我们台湾人啊，一感冒就喉咙痛的比例应该是很高的，就是同学有生之年有一感冒就喉咙痛的经验的人举个手，应该大部分吧，是不是？那大陆人举手的少了，你们没有对不对？ 啊， 不太生病啊，啊，所以大家其实占到很绝大多数的，就是现在人的体质啊，就是落在少阴以下的是很多的。那么可是呢，可是这个我们现在的一般的那个中医院哈，中医诊所，其实遇到喉咙痛的患者，其实都很习惯的是把中药当西药开，就是认为喉咙发炎就拼命开清热消炎的药，比如说板蓝根、龙胆草，还有什么听过的大青叶，还有啊鱼腥草、黄连都有，那以为需要下火，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台湾的中医啊自己把自己的名声搞得很臭。因为少阴病本来就是一个阳虚的极端能量不足的感冒症状，可是它再加上很多这个灭火的药，这个病人就真的阳虚到完全坏病，坏病就是那个病被医到很坏了，坏掉。所以西医院啊、医生护士啊，就常常会接到这样的 case， 就是说本来感冒啊还能活的，然后去中医诊所开了一些这样消炎、叫喉咙药、消炎的药，然后消了之后呢，整个症状恶化到那个人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打滚啊，然后痛苦万状，然后西医一验啊是那个急性肾衰竭，那个急性肾衰竭就是少阴篇我写的那个无茱萸汤最后第十点的那个无茱萸汤症，就是烦躁欲死。就是这时这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因为他身上的阴气已经快要把阳气扑灭了，就会出现这个德性，在床上痛苦的打滚，然后问他说哪里不舒服，他就说我也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我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化非常鲜明的。然后送到西医院的话，西医都是在那边拍着桌子在骂，又是一个迷信中医的傻蛋，对不对？就是看看吃中药吃成这个样子，就是为什么要相信这种东西，就是你不要说什么西医打压中医，就是这个事情中医在拿刀自捅啊，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对不对？就是这个是完全是自己侮辱自己的，是不是？因为的的确确这个病人就是坏在中医手上，但是这个风气现在还没有消退哦。所以呢，大概一开始啊，就是麻黄附子细讲，等一下再回头再来说。那真武汤呢，我觉得常常会有的状况就是发烧，那个病人却不知道也不觉得自己发烧，不管你是太阳还是阳明还是什么，反正都是真武汤，这个主症很好抓嘛，对不对？那人笨嘛，就是用真武汤嘛，是不是？就比如说，哎，这个人容易摔跤啊，他摔一跤之前他跟你讲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自己摔倒了。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主症，所以我赶快看下去。哎，它真的有用，这少阴阳气一补，小脑平衡机能好起来了，以后不会这样的乱摔跤了。啊，所以头重脚轻乱摔跤。那另外真武汤，是古时候的真武是又不知道避谁的讳才叫真武，不然原来叫玄武汤。玄武是四大神兽，对不对？这个。青龙白虎，朱鸟玄武，这个玄武，那玄武是水神啊，所以玄武的这个玄武汤最好的地方，就是把能够把身体里面代谢不掉的死水，我们称之为水毒的东西拿掉。那水毒在今天非常主轴的发作是什么？高血压。所以高血压绝不是血的压，是水的压，对不对？因为红血球多不叫高血压，白血球多叫血癌，对不对？是血里面水太多，血压才会高。所以血压高在阴阳虚实的相度是阴实，有形的东西太多叫阴实，能量不够代谢掉这些东西，有形的东西堆积叫阴实。不过这个东西啊，哎，我从前有一次，我刚从前2006、2007年那个时候教伤寒论慢慢教的班的时候，讲到高血压，我问同学这个叫阴阳虚实相度什么呀，很多同学就大说阳实，我说你有那么健康啊？不是啊，阳实不是这个德行，能量很多的人是黄帝内经讲的，哎，三四岁的小孩子阳气多，阳秘乃固，这阳气多，阳气就会下沉，所以呢气就集中在下半身，所以小孩子啊有事没事就会用跑的，因为他一跑他那能量集中在下半身，他就是下半身会有那种活力存在啊，所以是虚了血压才高，阳气是虚了才浮上来。那所以真武汤是一个临床上面，哎，我觉得现今世界啊的可以吃药的医学里面几乎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有希望根治高血压的方子。只是真武汤极之脆弱，就是在吃高血压的时候，有的人吃吃吃效果特别明显，但是比如说当年啊，丁柱教是高血压偏高，比较水毒型少阴型的体质啊，那他呢有一段时间接触到了我这边的中医课呢，他也想说，哎，那不然我也来降降血压，就吃吃科学中药的真武汤啊，然后来降血压，那血压也的确有降下来。可是呢有一天他想说，哎呦，我要被抓去当兵了，那我本来就有痛风的病史，如果血压又很高，大概就不用当兵了。那我要血压高回来一下，暂时不能那么健康。那于是呢，就去喝了一个什么柳橙汁，一杯一瓶柳橙汁灌下肚，好了，血压又高回来了。就真武汤在打完收工以前还蛮脆弱，相当容易破功。哎呦，这个破功真的是吓死人。像我有一个学姐的先生，那个学姐夫哈。他呢血压高，我说吃真武汤，他爱吃煎剂，也是吃的还算安稳。结果他呢有一次到高雄出差啊，这个在真武汤疗程中间，他一吃嘴馋吃了一碗叉冰，当天脑溢血送医院开刀急救，就是真的是有点讨厌。就是这么平平一个看起来很温吞的真武汤，你如果惹到他的话，他这个爆点也是很可怕的。就是当然有人是一直吃都没事，但是偶尔也有人就是一碗叉冰就爆就中风了，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汤剂。所以你说中药温不温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对初学者的话，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中药的状况，如果我用张仲景派的中药来讲，就是有病则病受之，无病则人受之。就是有病治病，无病杀人，这样子的逻辑应该够清楚了吧？就是中药的副作用跟西药的副作用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划分点，就是西药有疗效就有毒性，就是有疗效就有毒性，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不管就是这个西药你不管怎么样有效或没效，那个毒性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清楚可以量化的毒性。可是中药就不是，中药是你对到主症给他打的时候什么都好， 没有对到的时候，什么都不好。这样子能够明白。就比如说麻黄汤，哎，你有麻黄汤症的时候，一吃觉得哎呀人舒服了，也有精神了，你会觉得很好。可是没有麻黄汤症的时候吃麻黄汤，张仲景那个剂量，一帖精算出来的麻黄的含量，可以做出在人体里面遇到胃酸，可以合成出差不多60颗摇头丸的量的安非他命。那你觉得对身体好不好啊？吃久了很快就包大人了，就变成要包尿布的大人，尿失禁去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中药是像是我昨天扯到一个大陷胸汤，说是弥漫性腹膜炎。那当年民国初年就有过一个叫王继银的医者，写过一个自传性的医案，叫做断肠续命记，就是讲他那个症状就等于是弥漫性，今天说的弥漫性腹膜炎的如何之痛苦，如何之死马当活马医，然后最后到最后不得不试试看这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大陷胸汤，还说喝下去之后跟大承气汤果然不同，因为阳明片那个大承气汤是泻药嘛，那大陷胸汤也有大黄，可是他说有了那些其他的药呢，不如同大承气汤的直入腹就下面拉，而是上在上面盘旋再盘旋，挖来抽去，然后把肚子里面那个痛啊都收掉了，然后呢就觉得哦哟不得了，捡回一条命，真是好药也。然后呢好的有一点觉得舒服了，那再喝一碗来这个巩固疗效，那再喝一碗就痛了，在地上打滚了，因为有病治病，没病杀人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刚好有对到的时候都是好药，对错了就惨了。所以如果你要问中药的副作用，这是很暧昧的。那至于说一般江湖上面讲的说中药比较温和没有副作用这句话，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中药都很凶猛的呀，我不觉得有什么温和感的，就是怎么样可以中药很温和，但有一些药比较温和啦，就是比如说什么调补脾胃的森林白术散之类的，就是还算温和。可是没有对到就要出事这件事情是很讨厌的，就比如说小柴胡汤不是毒药，可是遇到肝阴虚的人就是要死人，你懂我意思？就是甚至遇到阴虚而阳实的，比如说平常不是毒药的小柴胡汤，如果这个病人是猛暴性肝炎在发作的时候，两口就往生，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向度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偏，你再让它更偏就不行。又或者是我说昨天有讲到的所谓的 C 型肝炎的带源者，本来就是比较肝阴虚的体质，他呀吃什么枸杞子加黄芪泡的养生茶来增强免疫力，那也是那个症状可以坏到吓死你哦，就真的是吃到像是少了半条命一样的都有。那你说黄芪泡枸杞子有毒吗？有毒吗？但是相度不合的时候就是会出大事，甚至是像刚刚说少阴病那个最后那一条无茱萸汤，哎，就是因为人被浊阴之气缠身，阳气被阴气包住，痛苦万状，在床上打滚，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就是我受不了了。就是无茱萸汤症的人最常的用的口头禅就是我受不了，这句话是主症啊。这个，那这个我受不了了的无茱萸汤症怎么制造呢？我从前看过，我有同学学生就很会制造，就是说呀，当一个人的感冒还在三阳的时候，刚刚太阳、阳明、少阳的症状都跟同学讲过，对不对？但是呢，有一帖药呢，是专门用来把三阳散在外面的阳气、元气拉入三阴经的，这个补药叫肾气丸，或者是不要说肾气丸，一般的六味地黄丸有这个效果，就是把散在外面的能量拉进三阴经去收纳保存的。像这个肾气丸在六经归类是归类于厥阴药，因为厥阴是阴阳分裂嘛， 他把阳拉进阴里面去融合，所以这是肾气丸是厥阴药啊，不要以为有个肾就是少阴药。那这样的一个厥阴药的肾气丸，我过去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呀，他的儿子也是十几二十岁了，蛮大了，感冒的时候，这个爸爸学中医，我就觉得学中医啊。因为有病治病，没病杀人。你学中医就是你在家里面，在你的脑海里面放了很多核子弹，看你怎么乱按钮，对不对？就是，那个人呢，他就哎呀，学的那半吊子。其实那个同学，我现在讲他坏话，我还就真的很想讲他坏话，就是班上一副就是好像学术界大佬一样，一副都是很懂的样子。然后有一天忽然打电话跟陈助教求救，说家里出事了怎么办？就是他呀，就是他儿子已经在感冒了。他就拿肾气丸给儿子吃，说爸爸一下子也想不到什么方，不过呢，先吃点肾气丸补补身体啊。然后三阳邪拉入三阴经，完美的乌珠鱼汤就制造出来，在那边打滚，我受不了了，怎么样的？所以呢，就是肾气丸平常也是天天吃都没事的好补药，对不对？可是相度不对的时候，一碰也是要死人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谋杀亲夫，你开砒霜。就显得你呀、啊，没文化，没格调、哎。你要谋杀亲夫呢，就是这个平常就让他吃肾气丸什么的啊，先让他吃的头好壮壮的，一副就这是好药。然后等他哪天感冒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吃多一点，让身体好得快一点。”这个时候他就自己跟你把毒药拿来吃下去，死的都是验不出来怎么死的。对不对？法医那边完全可以过关，杀人于无形，能量杀人法。所以这是很可以操作的啊、哦。那当然、啊、可以操作，实用性很高啊。啊，因为你就算不让他死，对不对？你呀、啊，让他三阳感冒，不这样拉进三阴，他也这样子连续半个月。少则半个月，多则两个月，甚至三个月，都这样病恹恹的一幕，其实没有什么行为能力的样子。你最好就是用肾气丸把他那个病邪吸在少阴，平常在家里面念东念西，啰里吧嗦的，这三个月都很安静，连喊饿都不会，因为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其实可以，就是这种补阳的药都是双向调节的，所以但主症况有到就可以用。那然后呢，少阴病的另外一块啊、哦，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医界，我真的是必须要像是要滴出血来一样的大声疾呼，就是所谓的少阴滋阴之法。昨天晚上的实习课跟大陆同学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又好像在狂吼一遍，简直是有一点在暴怒了。就是说你要会用这种好像是补阳的附子类的药，你一定要懂得用滋阴药来调和它。那最近的这个十年的大陆中医界就是很流行用补阳的药，可是最基本的少阴滋阴之法却被忘记了，所以变成补阳药很容易用出事。而少阴滋阴之法，我觉得是张仲景的基本盘，就写的清清楚楚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猪肤汤，就是这个猪肤汤就是猪皮啊，菜场猪皮你知道有多便宜吗？一斤大概30-40块而已，超便宜的。那猪肤汤就是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大家家常有一句话叫做阴虚火旺，听过没？就是我常上火的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所以吃猪肤汤，皮肤会美美的，然后人会老得慢，然后变得不容易上火，然后这个药也是温的，一点都不寒，这是治阴虚火旺的阴虚的那个阴最重要的药，就是猪皮，甚至不是地黄，是猪皮。那这年头有很多很多阴虚火旺的人，如果能够用猪肤汤的话，真的人生会好过很多。可是这么最基本盘而又特别有效的药方，这年头 你如果你是 对中医有嗜好兴趣，但是没有学完整北伤寒论的人，你听过这个方法？就是天天听到阴虚火旺，但是不会听过猪肤汤，对不对？但是像香港来的同学就知道阴虚火旺干嘛，喝凉茶，是不是？就是把火灭掉就没事了。凉茶有补阴虚吗？没有。龟苓膏有补了，但是凉茶不补阴虚。就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你阴要补齐了就可以把火收掉，可是这个补阴的这件事情却做的应该说是张仲景的时代结束以后，中国人滋阴之法都做得非常的差，而非常的差就是因为不会用猪皮、鸡蛋黄、猪油这些重要的荤药，所以现在大家谁都阴虚火旺，让阴虚火旺变成中医界的绝症，因为有阴虚火旺却没有人治得好，哦，这是很讨厌的事情。你早知道要吃猪皮，谁都早就好了，啊，这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那下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下课一下。哦，对了，昨天那个什么卖猪猪的小屋，因为他卖了猪猪，他带了我要的东西，结果我没买到，我就去吃饭，他就走了。我说我叫他今天给我再回来。那所以既然要回来，他昨天因为我不知道他昨天有带那个东西，所以我下课的时候给那个要买的大同学抄几个那个猪猪的配法啊。所以我下课继续讲一下买猪猪的购物指南，但是不是中医课，大家还是照下课啊。那这个买猪猪的中医指南是这样子，有一种猪猪哈，比如说现在的这种买能量宝石的业界，有一种猪猪叫做三十啊，三十它的拼音是十一。Sky Light， 所以我们叫苏聚来。那这个 Sky Light 呢？对，对 ，Sky Light，Sky Light 是，就是它的效果啊，是这个把人家对你的不好的念波挡在外面的，念波防护罩。而山石如果加上一个东西的话，是绝配。就三十配黑水晶，是目前为止能量业界的专业级的挡煞最强。昨天小吴有带来二十串黑水晶，我不知道他有带，所以我没特别推这个主打，因为黑水晶非常难买到，因为日本人很迷黑水晶，那个货都被批完了，都被日本人扫去了。 黑水晶是，我跟你讲哦，我来炫耀一下哦。像黑水晶串成珠珠，看起来还蛮贵气的哟。 蛮沉的。 就是我这中间是湘西珍珠，就是看起来还蛮贵气的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我这三颗白的珍珠，你换三颗数据来的话，效果就很帅了。就是辟邪挡煞的，目前业界公推的最强。那如果今天因为黑水晶我也要囤货，所以你大概会抢输我。如果你抢输我的话，你就再降级啊、哦！不能黑水晶的话，有很便宜的东西叫黑辟邪也可以。黑辟邪效果也不差，哦、所以 Sky Light 跟黑辟邪，这是辟邪挡煞的绝配。那如果你已经有受过那个别人的不好的气，有伤到过了，你还想要止痛疗伤的话，你的猪猪里面要疗伤的话呢，再加石榴石，石榴石也是便宜的，这样子的结构也是不错用的。那现在这种所谓疗愈宝石的三大疗愈石啊，疗愈宝石的三大是。最近最红的是拉力玛，拉力玛那个浅蓝色的就是海纹石或者是真纳盖石的东西。那拉力玛的能量是让相反的意见得以沟通，是拉力玛的语言。那第二个是 Sky Light 山石呢，就是能够把有害的念波挡在外面，这、就是山石。那第三个叫做紫龙晶，紫龙晶也是我们中国人给它取了这么炫的名字。 子龙筋啊，非常重要的点是，子龙筋看起来像什么？像是疯子的脑。就是如果你觉得什么东西叫做疯掉的东西，子龙筋的纹路就像疯掉的东西，就是好像是梵谷啊发疯了之后会画的那个笔触，就是紫色跟白色那个油画两者样子搅在一起的一个形状，所以看起来是非常恶心的紫色，极恶心的紫色。但是三大疗愈石，你看啊，拉力玛可以调和能量，山石可以阻挡不了念佛，紫龙筋只有一个功能却可以名列三大疗愈石，它的功能是面对自己的恐惧， 面对自己的恐惧。 所以就是紫龙筋它是能量上是让人的解离可以融合的，所以紫龙筋、拉力玛、山石是所谓三大疗愈石。然后至于说这种能量石，另外一个绝配，如果你要说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山石加黑水晶这个结构只是挡邪气用的。如果你要说疗愈的话，疗愈的绝配是有三个东西加在一起是疗愈的绝配，这三个东西都是陨石，一个是地比亚玻璃，我身上挂的这一头就是利比亚玻璃，就是沙漠里面的黄玻璃。那就是据说是曾经有过一个大东西撞过地球，可能把恐龙都搞死了，那于是那个沙漠就变成很多玻璃渣子，那这个叫利比亚玻璃。另外一个是捷克陨，捷克陨是一个深绿色的玻璃陨石啊。捷克陨是银，它的能量是利比亚玻璃的能量是从潜在意识拉出业障消化掉，捷克陨是让人找到成长的方向。那另外一个非常能够把念波具象化的陨石叫做六棱天铁，就是铁跟镍的陨石，它的纹路是六角纹。这三个都不便宜，利比亚陨石、利比亚玻璃最便宜，捷克陨、六棱天铁现在都很贵。那这三个加起来是所谓的疗愈系最强，就是你一串链子又挂这个又挂那个这样子的时候是疗愈系最强。那昨天小吴居然同时有带捷克陨跟六棱天铁跟利比亚玻璃，他的捷克陨是带给我的，被大陆人抢走了。就是这三个加在一起的话是所谓的疗愈系最强。那而且呢据说是以检测来讲是利比亚波，因为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会产生一个脑波叫做 Theta 波，这个东西是人在身心疗愈的时候必须要有的脑波。然后另外利比亚波里跟杰克有加在一起还有一个波叫做 Theta 波， Theta 波是通灵人在跟另外一个世界沟通的时候会有的波，所以这个是疗愈系的三强。那刚好昨天小吴拿来的东西是做得出这个三强绝配组合跟这个防御系的二强绝配组合的，因为原来利比亚玻璃很少在他摊子看到，黑水晶也很少看他拿来，所以原来我以为昨天做不出来的，所以就没讲。但既然凑得出来的话，直接很强的就可以玩了。那至于说还有一个东西呢，是隐形的最爱。我自己还喜欢一个绝配组合，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个 Skylight 跟黑水晶的组合，我喜欢用另外一个组合代替，就是红碧玉，这是便宜的东西。红碧玉就是候车站那一家很容易买到，红碧玉加普通天铁。普通天铁，普通天铁就是没有六棱的，但是就陨石那样金属一坨的。红碧玉加普通天铁，加上朱砂，就是我跟李明都身上都通常都有带朱砂，你今天有带朱砂吗？就是这个朱砂在淘宝网买就比较便宜。这三个加起来也可以产生所谓的身上产生一个能量场，把病气弹在外面。那当然，如果你这个最强，如果你还想要更强的话，还可以加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蓝色的石头，我这个地方有一颗，这个东西叫蓝铜矿孔雀石。蓝铜矿孔雀石啊，又称为凤凰石，因为印度神话说孔雀是吃毒蛇的。当然， 孔雀石就是会吃毒吗？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个蓝铜矿孔雀石又称凤凰石的东西，在疗愈界是认为凤凰石是把有毒的气场挡在外面，所以挡毒气是凤凰石，那可以加进来。然后呢，红碧玉加普通天铁加朱砂的组合是形成一个软软的能量的那个有弹性的场，把那个不好的气挡在外面的组合。而且朱砂也很能够放在这个胸口，很能够让人产生那个就是往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念波，就是调理念波，朱砂还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很多种组合，因为可以组合的方向太多了，但是这个是你要廉价一点弄得很好的话，这样可以。然后它带来的东西我觉得还可以拼装出来的，还有什么来着？哦，23号，就还有一个水晶叫做 Aura Light， 就是人的那个灵场、灵气之光，灵气23。那23号是尹莹最喜欢的疗愈宝石。那尹莹手上有戴23吗？就是尹莹平常都是戴着23的。那23我也有一串，我这是其实是。23是水晶里面最脏最丑的，可是你这样看我这样串这样串，应该还蛮贵气的，对不对？你也不敢说不对，对不对？我这是23串上普通天铁跟六棱天铁的珠珠的。那这个23呢，它的功能，我觉得如果你要我说的话，我会这样子写它，我会说它的功能叫做吊叶钩。就是把你的业障调出来，就是它。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话，23哦，它就是杂质多到它的能量的共鸣啊，是上通天国、下通地狱的，会把你的黑暗面里面的一些东西勾到表面意识来呈现出来。所以从某角度，它的确在这个角度是一个疗愈的象征，但是呢？都很痛苦啦。23加天铁的时候，无论是加六人或者普通，大概生活之中都不断的会出事，就是你的业障会不断现形爆炸，就是具象化力道非常强。可是23是这几年声名开始超过三大疗愈宝石的星星的，就是23现在的国际上面的名声是胜过拉力玛30跟紫红金的。所以那这次小吴也刚好有带23来，只是可能有同学不太会用。我跟你讲，同学是这样，你们可以这样拆来拆去，就你跟他买23，然后有人买那个六棱天铁是剪开，然后这个你可以把23跟六棱天铁拼在一起啊，或怎么样。然后我今天还有带弹性线的一个同学在那边，你们可以自己就是剪线，然后就开始重串这样子啊，就是反正东西很好串，串完了以后打个结，把那个结拉进一个珠珠里面卡住就好了。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能量宝石教学。我觉得我在帮人家做生意已经做到我自己都觉得疯了。我没有拿到回扣哦，而且我跟你讲，当着你们的面我买东西，他也都还是给我特价，对不对？显得就卖你们卖贵了，所以我应该私下再找他聊一聊啊，所以看看有没有什么便宜可以拿。所以这是有点无聊的这个什么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这真的是工商服务哦。哎，店主角，我要接着上课，倒茶，谢谢。 你直接要上课吗？ 当然，已经下课，时间用完了。 你人家都放人五分钟， 要放人上厕所。 对，拜托你， 哦、 你讲话人家哪敢走啊？ 哦、 不是吗？ 你我看。